锵锵三人行，这个徐老师战狼二讲了之后又哆嗦是吗？想怕被人家骂，我觉得你对他评价很高啊。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多吃些口中滑稽就不哆嗦了。 这个绝对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成绩。但是就是说，关于你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看电影当真不当真？其实呢，我倒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一个故事也是真实的故事，我就发现一直到今天还是存在这种观众心理的，就是那个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台上演那个白毛女，下边一八路军战士，那都是很淳朴的这个农民战士，拿起枪来就梆就是一枪啊，这是真实的事情。但是你看，就这种观众心理，他觉得那是个。就是当真了， 就是黄世 仁。嗯，哎，反过来说，就徐老师，我就是当然到现在我还没去看，因为我估计我看了我也会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我就是这样，我每次就眼泪把我的脑子洗干净了，出了电影院我就全忘了。你看，我看蝙蝠侠都流眼泪，我看变形金刚，哎，特别，所以我就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这个就是说，一个电影啊，它里面有价值观。这个过去啊，我是觉得不认同，就是说电影是电影嘛，为什么很多人影评，比如说那个时候聊张艺谋英雄，说哎你怎么说这个秦始皇怎么怎么着，我当时觉得我说你们想太多了吧，它不就是个电影吗？后来我发现呢，这个里边还确实有不同的观感。比如说，因为对于我来说呀，我发现我对任何电影当中的价值观呢，出了电影院之后我就免疫，就是，但是我感动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说我看那个变形金刚最后说这时候了啊，为了 American 那就我上，哗我就哭了。好，那么我就说我，那么我看上甘岭，为了啊不是那是董存瑞是吧？就是为了新中国前进。 哪里上甘岭里面有董存瑞？ 对，我就说那是我说错了，上甘岭是那个王成，那个王成最后拿着那个爆破筒啊， 那不是上甘岭的英雄儿女。 总之是有一个 全搞一串， 很多 向我开炮的英雄儿女，好不好？ 二十年前了，二十年前。 总之是有英雄。 但是我跟你说，义军，你都不能想到，到今天我这个情节，所以为什么我怕看《战狼二》？我就怕我哭。 他没死啊，你不用哭。 不是，我看见那种东西， 他一定赢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时候电视上放那个黑白的，就是我中午睡到中午一睁眼啊，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英雄儿女啊，那个王成啊，向我开炮，向我开，哎，有的那一脚我又哭，你知道吧？ 你心底有这个特纯的东西 ，innocence。 不，实际上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你知道吧？我是觉得 他出了电影院就忘了， 我愿意哭。哭的时候很舒服，哭完了像洗礼洗净，很痛快，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觉得就像做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一样，咱们今天录完了，晚上跟朋友吃饭说你们今天聊什么，我脑子没了，干净的。你这我看电影就是这样，就是说我看的时候特爱哭，你不管里边注入什么价值观，只要你这个活玩得好啊，哇我就哭。所以我就相信我去看战狼二，我一定会被吴京感动哭。但是呢，我出了电影院没事人似的，我就是但是我就发现 要派遣非洲还是不去。 但是我发现有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会好像他把这个事儿就变成一幻一真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啊，电影本质上也是一种这个媒体嘛，他在讲故事跟大家交流。但是别的媒体这么多年的形式变了很多，电影其实没怎么变。为什么？你看我们言必称的这个人类简史里面不是讲我们智人最相信这个虚构嘛？电影就是虚构的最高，他给你灌输不是光跟你讲哦，他声音、音乐、漂亮的脸或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这个如临其境，他的这种虚构的这个场域是最强的。那么这种虚构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公共的这个话题场域，所以对 他，公共做梦， 对他为什么能够引起大家那么多人去讨论、那么多人看，他这个形式就是 是现代社会里边最认真的对一个假的东西，因为就是一块布。但是还要关了灯坐在里边，你在家里的话你还可以走来走去，对不对？不过有一点呢，就是美国西方的人呢，他习惯了知道他是虚构的，所以他呢就是比较不大联系现实，所以他拍那么多总统，对不对？把那个总统那个白宫炸得一塌糊涂，中国人这些是都不行的。 难道是因为我们中国观众比较当真？ 对， 就是说 对对，比方说前一阵播的一些连续剧啊等等等等，那些人家就联系实际， 所以呢这个联系实际以后就会比较麻烦。西方人呢就是大家太不当真了，所以他们现在整天想办法，你知道他们电影现在选择一个什么方法以假乱真是吧，他的新闻播音员都找真的。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CNN 你应该拍故事片，明明故事是假的，它里边出来一个 CNN 报新闻的，就是 CNN 报新闻的，而且真是吓死人！你一看，你以为就是真的。这些人啊，公司也批准了、啊，照理说他违反职业道德，对不对啊？他，你说 CNN 的我这个播音员，你能想象吧？央视播这个新闻联播的人到了个故事片里边去。这个他们就是以假乱真。 他做主持的人不是也进过电影当主持人吗？ 什么？ 你不是拍过电影里面也是做主持人吗？你是主持人？ 对， 这个没有这个问题。 冯小刚。 对，不是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我还是挺爱看这个武打的。嗯。按说这种动作，这个其实很多这种这个枪战呐、啊，这个动作片啊，拍的好的，我是挺上瘾的啊。 好，那你去抽时间去看吧。 不是，但是今天咱不看这个啊，今天呢，咱们我给你看一段也是格斗的一段视频，但是这段视频呢，看的我呀，倒有点心酸。不是，哎，烦死了！我跟你说，义军，我认为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想做一个不被别人忽悠的人呢，你一定要研究一件事儿，就是我哭。好，很多人就认为我哭这个电影真感人，完事儿了。但是呢，如果再多个心眼儿，你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就是说我为什么哭呢？然后你想，刚才这五分钟，我接受了什么外来的信息？它使得我哭，我觉得人应该经常进行这种思考。我笑啊，我为什么笑？就像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在这个成都有一个恩波格斗俱乐部。好，一开始我看了一个视频，一些来自贫困山区啊，大凉山地区的孩子在这个格斗俱乐部练这个拳，练这个格斗，对吧？开始看的是一种感觉，后来其后几天呢，我发现了另外一些评论。哎，我转变了我的感情。可后来几天呢，我又发现了一些个事实的内幕，我就发现我的感情又转变。你知道吗？感情是个骗子。我觉得真的， 这种人呢，就需要舆情导控。他就是受舆情的影响，对不对啊？你看，为什么舆情调控真是有必要？就对他这样的人。 我跟你说，徐老师，你要知道我的深意啊！我跟观众真是掏心掏肺的，因为很多观众比我年轻，我要告诉他们，就是说我认识到的一些人生的道理，不是我认识到的，是佛认识到的。就说 知天命了， 一切有为法呀，如梦幻泡影。你看这个电影像不像？电影太典型了。一停电啪就是个白银幕， 对， 你以为是真的， 一块 你哭啊，你那么投入什么，它就是一块布啊。我们一天里经历过的很多感情，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我们投注的种种观点，其实你也要想一想这观点后面是什么。你所谓那种无限忠于无限捍卫的一些个观点，这些观点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研究这个能对人有好处。 那格斗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 这你们这都很多的步伐都是不得行的。昨天我们两个刚子就说，有些人说了噻，我不要了，我走了，我回去了，你回去。煮啥子？放牛还是放猪？去当要饭的啊？我还是去当二流子去了。 你看，就对于这个事儿啊，一波三折，我就说，你就看到事情的复杂性。就最早也传出来的就是说啊，这些孩子呢，这个从这个他们的父母啊，在你看中国那种啊，就是有些像彝族那个大凉山、凉山州什么有些。怎么他的父母的这个毒品就是吸毒都死了，有些是被吸毒的父母所抛弃的，有些反正是怎么活不下去，有些就是孤儿，然后呢到这个恩波格斗俱乐部来这个学格斗呢。这个最早的这个视频传出去之后啊，哎呦，你知道现在网上一个词儿，他们就说起来有点歧视啊，叫圣母婊。就是说什么叫圣母婊呢？就马上很多人很同情了，就说这些孩子沦落到这种练格斗 对吧？这个将来就是为了商业利益在被绑架，打黑拳，未成年人这么样的折磨他们，他们就见不到父母啊！这好，一下子这事儿成了个话题了。嗯，你知道一成话题了。 啊，圣母表， 圣母表， 还有绿茶表，现在的词儿多了。 对，你圣母表就是 烂，为什么都是女字旁？ 啊，对， 都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嘛。那当然这是旧社会的一个不对的话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一出来了，哎，当地政府的官员坐不住了。现在这社会，这政府要求多严格呀？说这要从我这儿跑出去的孩子，好，赶快弄回去。然后那天我还又看见一个视频，在当地政府就来讲话了，说孩子们都跟我回去啊，我们有政策，这个进我们那儿的那个收容啊，还是福利啊，什么机构，那每天有多少钱，你们都能吃好的，你们都能这怎么怎么着，政府关心你们，怎么着？结果呢，又爆出一个事情，就说这些孩子听说现在已经有些被强行带回去了，但是呢，你有没有问过这些孩子的意愿？实际上。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孩子他是强烈强烈的不愿意回去的，因为呢他觉得他在这儿练拳，他将来长大了他可以打 UFC， 你知道吗？而且呢在这儿吃牛奶吃鸡蛋吃牛肉，他回去说是什么吃山芋还是吃什么我弄不清，总之就是孩子们觉得现在要回去那日子不如我在这儿的日子。哎，甚至我还看到有的报道讲，那去带人的干部强拽着孩子的手牵着摁手印啊，摁手印就强把孩子带回去啊。你看现在我这个同情心我又转移了，我不知道我该哭谁去，谁对谁错呀。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事儿你们都有了解。 我觉得是好事情，就是说这个不是这个事情不是好事情啊，但是你讲的这个报道是好事情，这个不同的传媒不同的角度代表了人们对这个事情的可能的不同的看法，对不对？你从比较美好理想的角度，你觉得这些孩子这样打你看得很不舒服，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另外一些人从比较现实主义的角度，就他们回去可能情况更坏，就不同的传媒的这个态度的不一样。我还甚至想到了这个格斗俱乐部，他这个有没有规范，他属不属于体委的啊，他这个打下去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他又不算体育，他就纯粹是商业表演，对不对？ 那倒不是，人家这个据说我是看到一些报道，就说当然有些人提出疑问，这个格斗俱乐部呢，他是说啊，他是这个，他说他是合法的，因为呢，这些孩子来啊，也是有当地的县乡干部， 先不牵涉这些 孩子的家长 同意，就是格斗这一个 他来的 这一个娱乐，他算体育还是娱乐表演？ 算体育啊，他可以 体育有这样的项目的， 不是这个综合格斗嘛？你忘了那阵儿那个徐晓东嘛？这专业比赛啊 ，UFC 啊什么的，他是这种格斗比赛。所以这次我看有的这个武林人士啊，就会觉得就是说，你们公众啊，你们公众对这个格斗有偏见，你们不懂，你们觉得很同情这些孩子，说未成年人在这儿练这个格斗，好像一般人把这个格斗跟这个流氓啊。打架呀，或者被说这个地下的让未成年人的打黑拳呢，据记者有记者 会不会跟赌博有关？ 我 没有这种报道。 那我自己小时候有上过一年的这个体校，其实就是老师去培训，他们选我去嘛。但是呢，有一个关键是我还在上课啊，我没有说不去正规学校去上课去学体育，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教育。 两小时，每天两小时文化课， 哦，还有 当然是比较浅的。这所以说，你看啊，什么是对孩子最大的利益，现在就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说了，说你这个这个格斗馆，你说你是合法的，有当地的同意，当地有干部，但是听说同意的那干部被撤了，就是说。然后就是说，家长也同意输送到你这里来。按说你对他是也是挺好的，但是呢，这孩子们的受教育的权利、上学的权利就失衡了。而且呢，真按照什么收养福利法来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合法的收养机构，是不是受民政局的委托，它就有一套程序的。那么这样看的话，似乎它就有一个有点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可是呢，又有些人说了。 这些孩子回到孤儿啊或者什么的，回到那个福利院，你都能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就哭啊。 嗯，他们已经抱团了嘛？ 抱团不想回去啊，孩子觉得在这儿练这个格斗很好啊。 但这不能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而且这个时候这样大的小孩不能是他们自己来决定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 那谁来决定呢？ 当然你要按照社会的基本规律啊，你假如有父母，否则的话你就要儿童的什么机构， 他们的父母可能都死了，吸毒死了， 那就是要社会的承担了，就要有保护儿童的组织。 问题就没有， 理想上来讲， 对 啊，因为不能说这些小孩觉得在哪里好就哪里好，这个你法律规定多少年下面不能喝酒，那在这个年龄之下的人，他说我喝酒开心，那你就让他喝酒了，不对，那还是一条线划的。这个从你因为现在中国 社会，你就像那个有个小孩看那个是印度那个电影《摔跤吧，爸爸》，看了三遍，小孩就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之路，我的理想。 对，我插一句，你知道这部片子刚刚来香港，片名改成了什么吗？ 啊， 叫《打不死的三妇女》，就好香港的感觉。 这部片子跟《战狼二》可以并称为这个亚洲电影的最新的代表作， 好， 很值得比较。 我想说一句，就是你看，对我这样一个我常年做国际报道的人哈，我来到《锵锵三人行》以后，我特别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认识了很多中国的地名，就是以前我可能根本接触不到，或者说，你生活在北上广的大城市里面，你都不会想到的一些非常偏远的这个地方。我们讲过很多次的那些什么故事，无论在贵州、在四川，对吧？好多好多地方有一个，那些地名对我来说挺新鲜的，然后他们的故事往往又特别的相似。你记得以前我们也讲过，贵州就有一些那个也是父母出，就是全部出去打工，然后那个就有什么那个兄弟姐妹在一起，后来是那个留守儿童，最后怎么是活不下去了，最后什么哥哥姐姐把小孩子就是弟弟妹妹给弄死了，然后又自杀，特别特别惨那些事情吧。所有这些故事你看吧，其实都特别相似，就是我们都在问，当应该有一张网接住他们的时候没有，然后呢他们就有不同的这个出路。自杀那个当然就很惨，那像这个呢他还算有一个地方去嘛，有一个格斗，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总在想那张网上的这个漏洞怎么这么多。我想讲一个是，就是你们当时这个黑色幽默来听哦。最近在上海碰到一个，就是一个挪威人，他就讲嘛，说哎呀中国好，说在我们那儿啊饿都饿不死一个人呐，说忧郁症特别多。然后我是在欧洲体验，就是像瑞士那些地方都多好啊，然后又高收入，忧郁症的人特别多。他说但是呢你想自暴自弃吧，没门，总有一个地方管你，总有一个组织来管你，跟你献爱心，最后没办法只好去自杀，所以自杀率又特别高。他说我来中国全好了，说没有人管你，我不得不自己管自己，要奋斗，就是自己一下子觉得精神特别好。当然我是想说用一个黑色幽默的角度来听这个事情，就是我们那张网上为什么动那么多，然后你要管的时候你又只能是一刀切拉回去，因为这个不能这样，那就拉回去，那为什么是这样？ 地方政府慢慢有钱了就好了嘛，啊，问题是一点点解决的嘛，啊，你看这样的事情有人关注，这就是社会在进步嘛。 你有人关注这个就进步了，没人关注的那个呢就还不能进步。 对，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设想还有很多其他的 广大贫困地区的，这所以他们就说这个里边折射出什么呢，就是留守儿童啊，在中国这个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大量的留守儿童他们的这个出路，前几年不都有那几个孩子就多可怜呢，就在个垃圾桶里给捂死了，你真的那没有人照顾啊。就是你知道，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就是最穷端到最富端，这个最东部到最西部，这个差别之大呀，难以想象啊。 对， 你可以有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么样的不平衡啊。 对对对， 那么于是说你在城里的人，你甭说那个，你说哎，那哪来的孩子就回哪去啊，当地政府应该有福利院呢，民政局有什么什么吗，你知道吗？对于那里的老百姓来说，你这些话呢就有点像天方夜谭。 对， 他这个生活境况你根本难以理解。而且你知道，就是就像是不同的发展时代，你知道吧，也不是说那儿的干部不负责任，而是整个的这个干部对政策的理解水平，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老百姓的观念，甚至包括接受善款的，你让他种点什么，你想的他吸毒去了， 你知道吧？就它是整个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结构。 对对，你说的这个差异，我就插一句，那个电影啊，那个22，很多人看哭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很多年轻人他长在大城市，他看到那些人现在住的地方，那些原来的那个住的地方，他就觉得不可想象，就偏远地区嘛。其实偏远地区你要去看，他们那个也有的也不算特别差，但是那种真的是一个土灶，就喝一碗汤那种，他们已经觉得不可想象了，就哭已经是哭这个东西了。对，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还有就是说，好，那么政府好多东西，你说慢慢来，管不到，是对的。那在这个发达国家也有，那你允许人家民间有的地方，你像把他们这些小孩儿，你弄过来以后，你监管他嘛，他让他去打拳，但是有没有虐待他们，对吧？上文化课那个够不够什么，你监管起来嘛。这个 对，你知道徐老师，我就完全能理解这些孩子宁愿在成都的这个格斗俱乐部，这个拳馆，他也不愿意回凉山州。这就像是今天很多农民工那年轻人，他宁愿在城市里他都没好地儿住，你让他回老家，他都不愿意回那个山沟去啊。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啊，这个今天有了这个互联网啊，可以给很多人这个发声的机会啊。但是问题在于，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天方夜谭。你知道，就是说，有个地方，网上这个人呢、啊，在我们河北邯郸涉县，就是有一人呢，可能是对某个食堂不满，然后呢，他就发了个帖子，说这个菜啊不好吃，太贵，结果呢，没成想。给拘留了，给涉县派出所行政拘留，说是散布谣言， 散布虚假消息。 你可以看看他这个，哎，你看这个，这就是他投诉的那个帖子。当然，开始公安局还在这个派出所还找理由，说这哥们儿呢，他是对这间食堂啊怀私愤，因为原来好像他干过这个食堂。你再往下看啊，你再看下一张，哎，你看。这个是涉县医院餐厅有话说，那意思就是说，谁说我们那个不贵了？我们从12块钱一碗面，一直到几块钱的都有，品种很多，怎么怎么着？但是问题在于，大家讲这个事儿的理儿在哪儿啊？这就算是相当于电商那个差评啊。 对。 你怎么能说我差评，你公安局就拘留我啊？当然，我们必须说这事儿啊，一闹起来以后，邯郸公安局下去调查认错，这 警察派出所长撤了， 派出所长也撤了，对吧？就是这个适用法律不正确。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那个网上传播虚假消息啊，是这边划了个底线，那边划了个底线，那边的底线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地方有两个人，就是一个群体事件。他们就说大家去扛啊，什么闹啊，什么什么，好了就给抓起来。当时就作为一个在网上散布谣言，多少人点击以后就犯法， 500转发， 那是一条底线，就是说你不要闹事。这因为这条虚假消息的东西，其实它可能被滥用，这次就是一个滥用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派出所滥用这个权利啊。就是说，人家是给一个差评，给一个质量，这个啊，这个东西，你算人家散布那个虚假消息，就算他造谣，把他拘留了。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是说，因为在现在网上我们都在用，对于怎么在网上算是传谣，其实大家是很多困惑的。它里边现在带出来几个基本的信息，一个就是说有意无意，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传一个消息的时候，比方说我这两天看到个消息说长城要收购吉普了。啊，那是个问号，要不要呢？不知道。那么你要是一放上去的话，你这个算不算是一个传谣呢？你明白吗？有很多时候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一般的常理来说，就是说，第一，你要是有意，你知道它是假的，你还在传，那这个算有意；而你相信它是真的，对不对？那你说啊，吃某个药对身体会怎么好？你传上去了。你没有利益冲突的，你只是相信，那这个就不能算是传谣，这是一条。另外，这次的事件就发生了一个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说，重大的事情你不能乱传，啊，你不能说什么地方、 这重大吗？ 当然，这个不重大呀，就是这个道理呀。你比如说，这个地方要地震了，某某餐食堂里有个炸弹，对不对啊？几月几号下面政府什么人的工资都要停发了。你这种消息就造成社会混乱，你这样传上去，跟这个食堂的贩卖的太贵了， 你看这种民生方面，就一个是民生的，一个是有关，我觉得这种界限，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但警告，因为这种滥用啊，我估计蛮多的。哎，因为你反正散谣嘛，你只要，因为他只要叫你虚假信息嘛，可你在网上发，你自己查查有多少都不是真的，但是很多都是善意的。 再者说， 是正 但是你公安局怎么裁定你是虚假信息？说这菜好吃吗？ 就是， 我 而且公安局 嘛， 而且对就是。